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这一次，那条巨蛇再没有了任何闪躲的可能，因为黑光爆发时的长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它身体的长度。黑光一闪而没，那条巨蛇的身体突然停滞了，而黑光也已经在寂静的黑暗中消失无踪。胡列娜到现在都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她只是看到唐三做出了一个深吸气的动作，整个人似乎逐渐平静了下来，并且第一时间收回了手中的昊天锤。就在胡列娜想要询问唐三是否需要自己帮忙的时候，她突然看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景象。先前还爆发出强大气势的巨蛇变了，他在窄路上方的部分身体竟然悄然消失，化为点点细碎的粉末滑落，而下方的身体则因为失去了上面的支撑断成了几节，同时朝着深渊坠落。 你是怎么做到的？ 昊天宗乱披风，九九归一。 抬起头，暗蓝色光芒从他眼中喷吐而出，朝上方看去，一点金红色从天而降。唐三右手一招，在一股无形的吸力牵引下，那团金红色的光芒已经落入了他的掌心之中，赫然正是之前那怪蛇九个肉瘤中射出的液体凝结而成的金红色小球。 小心，恐怕有毒。 没事的，虽然有毒，但对我无碍。 他那接住金红色小球的手在腰间24条明月夜侧面一块不起眼的玉面上抹过，将其收入。 你就不怕它爆炸吗？ 这是那条蛇的内丹，失去了本体的控制，它已经不可能爆炸了。 你认得那条蛇？ 嗯，没错，这条蛇并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魂兽。 唐三在短暂的观察之后，发现此蛇竟然是自己在上一个世界从唐门一本介绍绝毒之物的古籍中看到过的洪荒异兽石首烈阳蛇，奇毒无比，成年者身长可超过10米，拥有蛇类最强的火毒，其修炼万年可成内丹，隐于背后九头之中。内丹出，天地失色，如得其内丹，则群蛇必异，乃蛇中至尊。唐三得到的无疑就是石首烈阳蛇的内丹，即使以他昊天锤九九归一乱披风，其实也无法与这颗内丹产生的爆炸力相比。但是现在的唐三却并非上个世界的唐门弟子，在这个世界中他还得到了精神的力量。当那九九归一的一锤轰击而出时，唐三根据自己精神力的准确锁定，将攻击调整向斜上方，并没有真正的与那颗内丹碰撞，而是瞬间含混着强势的精神力切断了内丹与石首烈阳蛇之间的联系，释放了内丹。这样一来，石首烈阳蛇的防御力本就大幅下降，又怎么可能挡得住唐三这昊天锤霸道的一击呢？身体顿时就化为了齑粉。石首烈阳蛇内丹的好处当然不只是蛇中至尊的威慑力，还有众多的妙用。得到它，唐三此时的心情已经不能用好来形容了，用飞扬二字也绝不为过。胡列娜虽然看不到此时唐三脸上的笑容，但他用猜也知道那颗内丹对唐三必定极为重要。石首烈阳蛇是唐三击杀，他拿了内丹也很正常。 唐寅， 你也想要它吗？ 不，我只是想知道这条蛇的来历而已。我自认对魂兽也算了解，可这条蛇却并不在我的记忆之中。我们是队友，虽然之前我没帮上你什么，但我总有知道这些的权利。 如果这东西普通，胡列娜自然不会说出这种引起唐三反感的话，但那条怪蛇死得离奇，留下这所谓的内丹更是奇怪，他实在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求知欲。 告诉你也无妨，这条蛇并非魂兽，应该是洪荒异种，它的内丹形成后攻击力十分可怕，之前我是切断了它自身与内丹之间的联系，利用内丹攻击爆发前一瞬间的间隙，这才幸运地击杀了他。而这颗内丹的好处是能够令任何蛇毒失效，并且克制所有的蛇类。 这么说， 以后拥有蛇类武魂的魂师在你面前是讨不到好处了？ 可以这么说吧。 此时他心中的警惕已经重新上升，所谓怀璧其罪，谁知道胡列娜会不会因为贪婪向自己发动攻击呢？但胡列娜并未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两人又休息了一会儿，在唐三的蓝色领域之中，周围浑浊的空气被有效的过滤，两人很快就恢复了体力，有惊无险的连过了两关，两人的心态就变得轻松了几分，保持着匀速向前行进着。如果这地狱路真的只有三关，那么他们只需要再通过最后的考验，就能够离开这该死的地方。两旁深渊中流淌的暗红色液体也从依稀可见变得清晰起来，地势似乎是一直向下的，他们都不明白杀戮之都真正的位置所在，只有唐三隐约猜到在自己和父亲走入的那个小镇后面有座山。 或许杀戮之都并非在地下，而是在山中。 这样一个念头也许只是在他脑中一闪而过，此时对于他们来说，尽快离开这里更加重要，至于其他的一切，以后有的是时间判断。外界的温度变化渐渐不是那蓝色领域所能阻挡的了，唐三的蓝色领域更大的效果是对空气进行过滤，凭借着其中蕴含的生命气息，令领域范围内的温度略微有所调整，并非真正的隔绝。因此随着不断的前行，两人承受的灼热也开始逐渐增加。更令他们有些无法适应的是，在这空气中似乎蕴含着一种特殊的气氛，压抑的感觉在他们内心深处变得越来越明显，而他们自身的杀气也更加肆无忌惮地释放出来。焦躁的情绪逐渐显露，尤其是走在唐三背后的胡列娜，他并没有唐三那样的道门正宗心法来克制自身的情绪，他开始变得越来越急躁，内心的杀气也越来越盛。眼前的一切似乎不再那么清晰，周围的灼热似乎刺激着他体内的每一个细胞。唐三也绝不轻松，他的情况虽然比胡列娜好一些，可是外界的灼热就像勾引着他体内杀戮之气的根源，可偏偏他们又不能阻止杀气外放，否则会被这条地狱路中恐怖的邪恶之气所吞噬。渐渐的，唐三有些明白了， 从我与胡列娜进入这条地狱路之后，我们一直都在被地狱路中的气息所影响，杀气虽然能够阻挡这种邪恶的气息，但却并不能完全过滤。 想到这里，唐三明白自己和胡列娜有些失算了，要想通过这条地狱路，不只要拥有足够的实力，时间也必须短，在这里待的时间越长，受到那邪恶气息的影响也就越深，一旦心乱了，那么恐怕也就永远无法走出去了。 镇静一点，我们加速。 好。 此时胡列娜还能勉强保持着清醒，向唐三用力地点了下头，两人腾身而起，飞快地朝着前方掠去，速度提升，他们离深渊越来越近，空气明显变得越来越热，视线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哪怕是唐三的紫极魔瞳，在这周围弥漫的淡红色雾气中，最多也只能看到千米左右的距离。窄路两旁的深渊中，暗红色的液体翻滚流淌，没错，那正是血液，可这些散发着血腥气的液体却有着岩浆的温度。 唐爷，我要坚持不住了。 胡列娜的速度渐渐慢了下来，内心杀气奔涌，强烈的想要屠戮周围一切的念头不断地侵蚀着她的心。他知道如果再不停下来，恐怕自己随时都有可能会向唐三发动攻击。停下脚步，唐三回身向胡列娜看去，此时胡列娜全身都变成了粉红色，双眼紧闭，她的身体在不断地颤抖着，身体外那层白色杀气正在不规律地波动。唐三抬手按住胡列娜的眉心，将一股蓝色能量输入她脑海之中。 清醒一点，坚持住，如果我猜得不错，我们就要出去了。 此时两旁暗红色的液体距离他们所在的窄路只有50米左右的高度，空气的灼热程度已经令唐三和胡列娜身上的衣服都发出了淡淡的焦味。唐三服用过烈火性胶书，对此倒没有太大的感觉，但胡列娜却不一样， 他绝大部分魂力要用来抵挡着恐怖的高热，对自身杀气的克制就变得越发困难。噌的一声，巨大的狐尾再次从胡列娜臀后冲出数起，尽管在唐三的帮助下他的神智清醒了一些，但很快就被那邪恶气息勾起的杀气所淹没。他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看着胡列娜痛苦的样子，唐三的心渐渐沉了下去。 一旦胡列娜暴走，首先攻击的对象就是我，身体受到杀气驱使，或许他不会像原本那么灵动，但是他的攻击也必然会在杀气的作用下变得更加恐怖，就算我能够击杀他，也必然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不管怎么说，这个女人魂力比我更加强大，也同样拥有外附魂骨，甚至还有其他魂骨的存在，要不要趁现在动手，先将她置于死地？ 唐三心中出现了犹豫，从理智角度来看，他确实是应该出手的。一旦这个实力强悍的队友变成了敌人，那么对他来说绝对是毁灭性的打击。可是他脑海中不可抑制地出现了自己在击杀暗金三头蝙蝠王时，胡列娜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拉回窄路的画面。虽然他不明白为什么胡列娜对自己没有歹意，甚至对自己十分真诚，但正因为如此，他此时才有些下不去手。就算出手，他也知道自己未必能够给予对方真正的创伤。就在这时，突然胡列娜猛地抬起头，反手一掌击在自己胸前，鲜血夺口而出，但她变成红色的双眼却出现了片刻的清醒。 唐爷， 我坚持不住了，这样下去恐怕我们谁也走不出这条地狱路，我将自己的命交给你了。虽然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相信你，但我知道你一定会将我从这里带出去，趁我还清醒打晕我。 此时唐三心中正在天人交战，突然看到胡列娜如此作为，他心中不禁产生了几分惭愧。眼前这个女孩子似乎并不像自己以前想象的那样。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